北京时间13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春天地。 年轻的女记者叶梦薇在工作中游刃有余，人长得虽不是倾国倾城貌，却也算是气质美女，拥有众多的追求者。可她平时忙于工作，一直未能解决个人问题，真正的原因却是有一个梦一直萦绕着她，使她感觉到那个自己爱的人将在一个意外的时间和意外的场合出现。而当叶梦薇心里的这个人终于出现时，叶梦薇将为自己的爱情付出怎样的代价？欢迎收听小说《红唇》，演播小群。 叶梦薇坐在火车卧铺车厢里，恋恋地望着窗外送行的人群，没有人来给他送行，也不可能有人来送行。这一次真的是远行啊，此去也许是一两年，也许是一辈子，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会出去多久。如果江淮岸知道他要走，他会怎么做呢？会不会赶过来挽留，甚至强行把他拉下车？当然，这只是叶梦薇一厢情愿的猜想。如果江淮岸只是一位普通人，这种场景完全是可能发生的。可江淮岸是一位一举手一投足都有人盯着揣摩的人物，就算知情，又怎么可能跑到站台来拉住他？火车启动的一刹那，叶梦薇心中充满了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悲壮，眼眶里盈满了泪水。他的目的地是贵州省偏远的一个贫困县，他在报纸上读过报道，说那里特别缺乏小学老师。此行他没有对任何人提起，临行前他还给严雨杰写了一封信，同时寄了一个包裹给他。叶梦薇跟快递小哥约好了投递日期，是他离开的第二天，务必确保包裹要在他离开之后才会寄出。那样东西并不是送给严雨杰的，而是请他过半个月再转交给江淮岸。即使对自己的母亲、父亲，他也只是打电话说省委宣传部门安排一批年轻记者去边远山区支教，可能要去两年，他自己报了名。父母亲知道他我行我素惯了，虽然不赞成，但也不好阻止。事实上阻止也是没有用的，他们只是叮嘱叶梦薇多跟家里联系。到了地方，一切都是叶梦薇想象的样子。一眼望不到边的大山，摇摇欲坠的老房子，破旧不堪的桌椅，孩子们清澈而又茫然的眼神。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在梦里早已来过这个地方。学校给了叶梦薇一间小小的宿舍，他把自己的行李整理好，把那张名为《梦》的画儿拿出来贴在床头。另有一幅画，画的是一只手表，取名为时间，并排贴着。叶梦薇申请当老师的时候向学校保证，一不要工资，二能保证教学质量。校长二话不说就把他留了下来。叶梦薇当了好几年记者， 加上小户型房子，每个月有1000块钱的租金收入，小学教师那几百块钱的工资，他是完全可以不要的。加上吃住在学校，镇上又远，平常也没有花钱的地方，他对钱也没有太多渴望。躺在那张有些摇摇晃晃的床上，叶梦薇觉得自己此时是一个真正的空心人。他的心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离开他，四处飘荡，也许早就飘到江淮岸身边去了。常常有深入骨髓的痛袭击他，痛得他渐渐有些麻木。他起初非常后悔，怀疑自己这样做是否有价值。他许多次想给江淮岸打电话，但是他拼命压抑住自己，以至于无数次他梦见自己拨打了江淮岸的号码，而他手里的电话却总是坏的，要么是听筒断了线，要么是键盘坏了，反正根本打不出去。他急得要命，激出一身汗来，梦醒之后简直是肝肠寸断。为什么会是这样？事情为什么会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当初他是不是应该理智地管好自己，根本就不该爱上江淮岸？或者就算爱上他，当姚佳怡找他谈话的时候，他也根本就不该妥协，根本不该答应离开江淮岸。这些问题一天到晚都在折磨叶梦薇，他整个人很快就瘦了一圈，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有时候连课都不想去上。可是不行，他想起自己刚来的时候信誓旦旦跟校长说一定能把书教好，于是在面对孩子们的时候，他总是拼尽全力把最好的状态拿出来。面对这群天真的孩子，他不能麻木，他要充满热爱和激情。每次上课，叶梦薇总是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很快乐，可上完课回到宿舍，有时候一头倒在床上，他觉得自己简直要昏过去了。最痛苦的时候，叶梦薇会挣扎着拿出几张纸，在纸上跟江淮岸对话，用对话的方式自我救赎。这是叶梦薇无意之中发明出来的一个方法，居然也还管用。他在纸上写：淮岸哥，我依然爱你，一直爱你，可是我现在非常痛苦，请你给我力量。他又模仿江淮岸的口吻写：薇薇，我也爱你，为什么你要选择这条路呢？为什么你要离开我？ 淮岸哥，我别无选择。 薇薇，想念你，这辈子你是我最爱的人，尽管我不能跟你结婚，但是你是我最心爱的女人。淮岸哥，原谅我不辞而别。我理解你，尽管你这样做让我们两个人都很痛苦。 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我答应你的妻子要离开你，而且我自己似乎无法靠近你，所以我宁愿离开。你知道我有多煎熬吗？ 我知道，薇薇，我知道你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如果有来生，我会补偿你。 淮岸哥，我不要你补偿，我只要你知道我有多么爱你。即使我们没有在一起，我的心分分秒秒都和你紧紧相依。 薇薇，我也同样爱着你，你一定要好好保重啊，为了我，你一定要保重好自己。 淮 淮安哥，你放心，我会好好的，我会一直这么年轻，一直这么美丽，一直是你最爱的样子。 每一次当叶梦薇把脑海里疯狂冒出来的语句写在纸上，边写边掉眼泪，他内心的狂乱和悲伤就会慢慢的平息。当他最终平静下来，总会划一根火柴，把写满字的纸点燃，看着它一点一点化成灰烬。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红唇》。 叶梦薇教的是一年级，每天教孩子们念字母、认生字，渐渐熟悉了这群孩子。有一个名叫杨可欣的小女孩，在第一天就特别引起了叶梦薇的注意。她有半边脸是紫色的，紫得发黑，让人觉得有些恐怖。很奇怪，班上有好几个孩子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只不过杨可欣最严重，另外几个孩子情形好得多。其他孩子都不愿意跟杨可欣玩，调皮一点的还专门欺负他。他们把他逼到墙角，朝他扔东西，骂他妖怪、丑八怪。而那个孩子似乎早已习以为常，默默地忍受着一切。叶梦薇赶紧上前，狠狠批评了那几个捣蛋的孩子。可即使没有人欺负杨可欣的时候，他也只是冷漠的、孤独的躲在一边，不主动和任何人玩，也没有任何人找他玩。叶梦薇发现，杨可欣的作业做得特别认真，每次他讲课的时候，那孩子都会聚精会神地听，大大的眼睛焕发出光彩。如果不是因为那可怕的半张脸，这本来该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孩子啊。叶梦薇的眼眶有些湿润。在叶梦薇看来，作为一名老师，传授的知识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发自内心的去爱孩子、关心孩子。学生年龄越小，越要如此。对于年幼的孩子来说，爱是阳光雨露，须臾不可缺乏。事实上，正常孩子的智力都是足够的，就相当于一粒种子，已经具备了他成长所需要的所有营养物质和精神内核。教育和教养所要做的工作，就是给一个孩子不匮乏的环境，给他爱和关怀。该浇水的时候浇水，该除草的时候除草，该灭虫害的时候消灭虫害。这样，生命就能健康正常地生长了。事实上，越是调皮的孩子，或者自卑的孩子，就越需要关心。叶梦薇家访的第一站，就是杨可欣的家。杨可欣的妈妈身体不好，干不了重活。她的爸爸外出打工，家里还有一个4岁的妹妹。杨可欣小小年纪就要帮着妈妈做家务，喂猪、喂鸡、洗碗、扫地，给妹妹洗澡，能做的都做。杨可欣的妈妈说，小姑娘脸上的印记生下来就有，到镇上的医院去看过，医生也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只说可能是一种胎记，到大城市里才会有办法做美容手术。可是家里根本没有钱，只能让他这样下去。杨妈妈说，杨可欣年龄还小的时候什么也不懂，曾经是个非常快乐的孩子。可是随着年龄慢慢长大，到了4、5岁渐渐懂点事儿，就再也没见他笑过了。叶梦薇看着杨可欣那张小小的、过于早熟和严肃的脸，心里一阵一阵的疼。他决定尽力为杨可欣以及班上另外的孩子做点什么。一个周末， 叶梦薇给几个孩子脸上的斑痕拍照，然后去最近的一个县城上网，用微信联系自己采访过的医生。医生得出的结论是，很可能是遗传因素加环境因素造成的。多方了解，罪魁祸首很可能是距离学校大约20公里处的一家化工厂。每当刮大风，地形地势造成的原因会使得化工厂的废气滞留在学校附近的几个村子里，孩子们首当其冲成了受害者。叶梦薇决定要尽可能想办法改变这种情况。这天的语文课，叶梦薇把课上完以后特地留了几分钟出来，说要给小朋友们讲故事。孩子们一听就乐坏了，一双双眼睛热切地盯着叶梦薇。同学们，你们知道吗？在你们的妈妈把你们生下来以前，你们都是上帝的小天使，长着洁白的小翅膀，在天上飞来飞去。每个孩子要到妈妈肚子里去的时候，上帝都要祝福你们，他会轻轻地吻你们一次。在你们当中，有一个小天使特别怪，他长得很漂亮，很聪明，也很懂事。上帝呀，简直舍不得放他走，就很重很重地吻了他一下。结果呀，他的脸都被上帝吻得发紫了。你们猜猜看，这个特别乖的小天使是谁呢？孩子们转动着小脑袋，互相看来看去，叽叽喳喳地议论起来。一个小男孩举手说， 老师，我知道你说的那个特别乖的小天使是杨可欣。 杨可欣起初是眼睛发亮的听着叶梦薇讲故事，听到上帝把一位小天使的脸吻得发紫那一段，他开始低下头。聪明的杨可欣马上明白了叶梦薇的用意，班上的小朋友目光齐刷刷地朝他看过来。叶梦薇示意那个小男孩坐下，走到杨可欣的课桌旁，牵着他的手，把他带到了讲台上。叶梦薇讲的故事是根据以前看过的一个类似的小故事编出来的。那个小故事叶梦薇记不真切了，大意是讲一个有缺陷的孩子老是受到歧视，后来老师故意说，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的苹果，最甜的果子被上帝咬过一口就成了一种缺陷，这样的缺陷是美好的。叶梦薇是在看到了杨可欣家的情况之后，突然产生了灵感，才编出了他讲的这么一个故事来。叶梦薇轻轻地抚摸着杨可欣的头，对着全班的孩子继续讲下去。是的，刚才的这位同学答对了，他很聪明，我们班的同学其实都很聪明。叶老师昨天到杨可欣家去了，发现杨可欣特别能干，他在家里除了自己做作业，还要帮助妈妈和妹妹做很多事情，他确实是最可爱的小天使。同学们，这么可爱的小天使，你们愿意和他交朋友吗？孩子们用铅笔和文具盒把桌子敲得山响。 愿意，我们愿意。 一张张小脸笑成了一朵朵花。杨可欣抬起头，咧了咧嘴，想笑，眼泪却滚落下来。这天在下课之后，叶梦薇走出教室，迎面见到一个人，他呆住了。居然是王建军。 你怎么可能在这里啊？ 叶梦薇实在是太惊奇了。王建军笑， 你可以在这里，我就不可以在这里吗？ 原来王建军好多次找过叶梦薇，电话却一直关机。他觉得奇怪，去电视台找，